君莫笑，一枪穿云，两个角色都在高速移动，没有迟疑，没有犹豫，没有对话。两个人看起来几乎是连思考都没有，只是将自己的一切精神汇集到了此刻角色的移动身上。专注，全速，两个角色在16秒后各自出现在对方的视角中。轰轰轰，开火。这是君莫笑在千机伞枪形态下射程的极致，这种距离远程攻击的威胁势必会要削弱，所以即使这是可以达到的攻击距离，但远程攻击手们也很少在这样的极限就开始发动攻击。但是叶修面对目前荣耀最顶尖的远程攻击手，偏偏就是这样打的。结果如大家所想，这样远距离的攻击，周泽楷很轻松地就让一枪穿云闪过，但是紧跟着一枪穿云双手双枪也已经举起，火舌顷刻间喷出，砰砰砰砰砰砰，枪声密如雨下。君莫笑的射程也就是比一枪穿云强这么一点点，毕竟枪炮师的超远射程主要都是通过转职技能重火力控制来实现的，这个技能君莫笑并不具备，而这点差距一转眼就已经消失。周泽楷最终竟也立即让一枪穿云发起了攻击，而此时也是他角色的极限射程。两个角色就这样从最远便开始展开对射，而后继续前冲。君莫笑这个贴身近战更具威胁的角色在前冲，一枪穿云这个需要一定距离才能最具威胁的角色却也在前冲，就好像两辆迎面疾驰而来的飞车，谁先选择刹车谁就会输一样。这场比赛打的已经不是技术，不是意识，也不是什么经验，双方打的那就是气势。狭路相逢，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半步不退的气势。轮回需要这样的气势，因为他们将两个最优秀的选手集中在了阵容的第一、第二顺位。孙翔已败，这个时候周泽楷稍有退缩，稍有软弱，轮回的气势、轮回的战役都将深受影响。所以，周泽楷打得很坚决，打得果断，他就要让全队就带着这样的气势，一鼓作气拿下今天这场比赛。而星星这边呢，很多人都觉得叶修大可不必如此，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周泽楷如此锐气逼人，不正应该避而不战，拖慢节奏，拖僵战局，让对方的攻击意图无法得逞，这股气很快就会衰竭，没了这股子杀气，那轮回这布阵的弊端可就彻底显露了，这场擂台赛将陷入对他们很不利的局面。可是一贯冷静的叶修却偏偏没有如此，他也像是很着急什么似的，让君莫笑如此气势汹汹的就冲出来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为对手是周泽楷。拖慢节奏，拖僵战局，这种理论说出来容易，可是面对周泽楷这位荣耀最顶尖的攻击手，如此锐气逼人的杀来，有谁敢说能拖慢的、拖僵的？没人敢如此放言。所以此时叶修干脆也拿出了不输给周泽楷的气势，以同样的姿态气势汹汹地和他碰撞起来。因为这一局的胜负事实上早已注定，但是如此作为至少能保证在气势上不输给对方，输人但是绝不输阵，而这种所谓的聪明打法一旦被周泽楷一气打爆，那可就是输人又输阵的败兴局面。叶修选择硬碰，看似不够聪明，看似冲动，可事实上却是此时最为稳妥的打法。砰砰砰砰砰砰，枪声连续不断，而君莫笑这边随着距离的拉近，攻击花样可就越来越多，跨越六系24个职业的低阶技能，能瞬发的远距离技能都在不断的施展着。手里剑，一抬手，忍者系的飞行道具甩出，一枪穿云脚下不停，只是身子一侧，手里剑擦着他的胸膛飞过， 但是他的手臂却依然平举着，手中荒火继续顽强地喷着火舌，砰砰，子弹飞射。君莫笑斜身传出，一边避着飞来的子弹，一边挥出一掌气波弹。气功师这低阶技能并非瞬发，但吟唱速度极快，叶修抢到一个空档，立即就让君莫笑施展出来，念气聚集，直朝一枪穿云的面部打来，俨然是方瑞那个猥琐的气功师惯用的小伎俩。但或许就因为星星阵中方瑞的存在，轮回对于应对这一小手段各有心得。周泽楷眼下根本就没去理会气波弹，一枪穿云继续抢步上前，那一团念气好像刹那间就甩到了他的脑后。中了，毫无疑问是命中了，念气打在一枪穿云的脸上，这时已经散乱。可是这又能怎样呢？一枪穿云的姿势丝毫未受影响，而干扰视角的时间被周泽楷缩到了最短，而这最短的盲区中，他也没有停止攻击，凭借脑海中对这一瞬间君莫笑的印象和推断，他没有给叶修利用这一瞬间抢出什么决定性一击的机会。砰砰砰，子弹飞，君莫笑看起来只能横身去躲，身子逾越在半空，将子弹甩在了身后。周泽楷飞快调整枪口，转动很快就追到了逾越半空的君莫笑，君莫笑瞬间被打碎，硬分身回旋踢，一枪穿云立即旋出一脚，与此同时双臂交叉身上，双枪继续急射乱射，子弹360度纷乱飞舞。叶修利用一个影分身术完成了近身传送，但是立即就被一枪穿云的强势乱射给击退，不过在退走时剑光一闪，到底还是给一枪穿云留下了一道伤疤。周泽楷得理不让，辨清君莫笑方向后，立时用操作将一枪穿云乱射的火力强行集中，一时间攻击密度大盛，剑影步。刚刚给了一枪穿云一剑的君莫笑顺势就是这技能，瞬间身形分散，但是一枪穿云这才刚刚收聚起来的乱射立即就跟着又扩散出去，四个君莫笑的剑影分身个个都被子弹扫到。周泽楷愣是用这样的方法蛮横分辨出了四个中哪个是真身，崩山击。不管什么真假，君莫笑却都已经施展这一技能跳劈过来，太近。周泽楷即使超快分辨出了剑影分身的真假，但是这一击却偏偏没有时间再去闪避，袭撞。于是最终一枪穿云这个勉强可算是对空技的低阶技能和崩山击撞在了一起。论判定，袭撞比不了崩山击，最终还是被崩山击砍了个劈头盖脸，中得如此彻底，那伤害上袭撞就更不佳了。但是西壮有一个大特点，这技能施展时角色是霸体状态，所以一枪穿云这一击虽然中得彻底，可是身形稳定，下一秒双枪的枪口就已经几乎是以零距离的姿态对准了君莫笑的脑门，砰砰砰砰砰，火舌喷出，君莫笑的脑袋翻滚着血花，但是一道十字的剑光此时却也映到了一枪穿云的胸膛，十字血花由此飞散扬出。两个角色都在退，受到攻击的冲击力，他们不得不退。两个角色却还都在进攻，只要对手还在他们的攻击距离内，他们就丝毫不肯放过对方。子弹继续在君莫笑的身上崩出无数的血花，剑光瞬息间不断地滑落到一枪穿云的身上，除了血，还是血，不断飞扬着的血花像是一场雨。雨后君莫笑倒下，毕竟他只有 13% 的生命。一枪穿云保持着站立，只是最终的姿态双枪的枪口还在准确地指向君莫笑，仿佛下一秒君莫笑就立即会跳起来似的。他的生命损伤 11%， 比君莫笑消耗的略少，不过这点差距没有计较的必要，并不能说明这一阶段谁发挥得更好，因为时间太短，过程太快。16秒双方相遇，26秒比赛结束。从君莫笑率先开火到他倒下，这场战斗不过10秒。10秒，胜负。